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今天主要有两个议题嘅，一个就关于就系严格禁止嗰啲嘅野生动物个交易同埋滥食个问题，啊，即系为咗人民嘅健康咁样，咁就会通过决定咧，就会要求各地政府都要严格执行咁解。咁就第二个就关于两会嘅延期。因為兩會的召開咧，係由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日子嘅。咁呢次因為呢個疫情的問題，要集中精力去處理個疫情，咁所以咧就嗰個兩會就會決定咧係延期。咁今日會議嘅係一天，就今日下晝咧就應該會有一個決定出嚟，到時決定之後就會公布。 我想問下疫情方面咧，其實又話兩會要延遲咧，會唔會影響咗工作咁樣？ 應該唔會嘅，因為內地好多工作咧都係依照程序去嚟辦事嘅，所以應該唔會有咩影響。當我哋最希望嘅就係個疫情盡快能夠過去，咁我哋嗰個兩會就可以恢復舉行。 第二節。 咁啊，人大常委会今日开会，咁啊两个议题，头先呢位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讲，咁其实即系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嘅就系呢个两会，即系政协、全国政协同埋人大会议咧就会延期召开啊。咁但系关注嘅嗰啲即系身兼立法会议员嗰啲啊嘛，咁啊唔使翻去。 喂，以前系咪你哋开新会一到呢个时候，你全部闪晒上去啊？ 系啊，咁所以啲重要嘅嘢就唔喺呢个时间通过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吴家产就嗰班仆街噶嘛。 系啊， 咁屌你咩？即系佢有两，即系要服侍两个主人噶嘛？屌你， 嗰个重要啲， 但系北京嗰个重要啲噶嘛？呢班所有身兼全国政协同埋人大代表、港区人大代表，呢全部都系仆街嚟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呢啲仆街咧。即係每次一到三月份咧，即係佢哋要開會嘅時候咧，我就喺立法會就喺度笑佢哋噶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就係咁咯。咁呢個就係香港啊嘛，香港就係咁，香港政壇就烏煙瘴氣噶嘛，基本上係。即係你冇一種所謂你用常識去，即係用我哋用常識、常理或者邏輯去睇一個立法機關嘅運作，點解香港全部都唔啱嘅？OK。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唔喺立法會財委會，基本上係一場鬧劇嚟噶嘛，大佬，係咪啊？咁而家你就建制派、泛民主派喺度互相指責，我必須要講呢、這個擺明就係屌你諗乜楊岳橋提呢條即係派錢10,000蚊呢個臨時動議，就係、是、玩鳩你建制派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咁最先提出嘅係民建聯啊嘛。咁當民建聯話提出要求政府派10,000蚊抗疫基金嘅時候，我已經同我啲周邊嘅人講：，屌你乜呢鑊10,000蚊係派緊緊嘅，因為佢早收三日風啊嘛，係咪？屌政府話撚咗俾佢聽會咁樣做，跟住佢咪行出嚟領工咯， 跟住爭取辦成功。 點知呢個楊岳橋用呢個立法會議事規則第37A 就提臨時動議。嗱，呢一招咧就係小弟喺2012年為咗懟冧呢個梁振英，佢上任之前係嘛，就喺立法會提出，即係通過呢個政府，通過上一屆嘅政府，係佢未上任，咪7月1日先上任噶嘛，係咪啊？應該係咁啊！嗰陣時就要提呢一個所謂呢一個叫決議案，決議案就係重組呢一個政府架構，就將佢由三司。即係12局就變成5司14局，就咁樣啦，係咪？咁就要用多好多錢嘅。 嗱，決議案喺立法會大會咧就過半數就可以通過噶啦。第一次就過唔撚到，俾我哋嗰陣時喺度拉布，嗰陣時係拉緊立法會條例。嗰、那個立法會條例咧，我哋叫做替補機制，就係因為我哋喺2010年辭職公投，於是佢就要修訂呢一個立法會條例，就辭職嘅議員不可以參加補選。你明唔明啊？咁樣嘅，咁我哋認為呢個係違反基本法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即係政治權利俾你剝奪咗噶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咁所以我哋就拉布，拉到個鬼哭神號，係嘛？咁當時我就定咗個叫火燒連環船，因為臨到嗰一屆2012年嘅立法會嘅最後一年嘅會期嘅最後兩個月，五月份我哋就拉到乒乒乓乓啦，已經，你明唔明啊？咁然後呢個梁振英喺呢個時間咧，就透過即係呢一個。即係特區政府就提出，即係後任特首啊，就透過特區政府就提出嗰個決議案。咁決議案喺大會咧，第一次係過唔到，就因為我哋之前喺度拉布，係嘛？顧得個頭就顧唔到個計，咁於是咧就即係佢哋第一次就甩咗碌，第二次係過咗，但係過咗都冇用，因為咧你要增加政府嘅開支，因為要開位，多兩個副司長，多兩個局，係嘛？咁你係咪要開位？開位係咪要財委會俾錢啊？咁我哋諗下，就財委會可以拉你。所以我同陳偉業夾埋咧，就提咗三十，睇先二千幾條呢一、這個根據立法會財委會議事規則37A 二千幾條臨時動議，每一條表決要一分鐘，咁就二千幾分鐘。咁我可以搞撚死佢噶啦，就係咁樣搞死咗佢。我最記得范徐麗，咪呢個羅范招芬嚟我辦公室同我講：鬱敏，你唔好搞啦，你過唔到嘅，我哋你啊拉唔到嘅。我話你咪睇下咯，拉唔到，咁結果咪拉到，係咪？結果就拉到啦。之前為咗開位財委會撥款嘅時候，咪大家喺度打拉布鬥講嘢啦，越拉越長啦。到最後就懟出呢37A。嗱，呢37A嘅臨時動一懟出嚟咧，你個財委會主席就要決定。可以接受幾多條？接受幾多條嘅意思就係話，接受幾多條俾你喺個財委會會議上邊去表決是否去討論呢一個動議？嗰37A係咁解啊 ？OK， 到你37A提嘅動議經過財委會討論咗之後，然後表決通過之後咧，就正式再討論呢個動議嘅內容。討論完之後，投票決定過咗就變成係嗰個財委會撥款嘅嗰個動議嚟噶啦，你明咁樣？咁臨時動議冇任何約束力嘅，理論上仲要投票嘅。咁啊，立法會嘅組成結構你係實輸噶嘛？我哋嗰陣時就係拉布，就係話好啦，我當你表決一分鐘，你係實否決噶嘛？咪否決咯，係嘛？否決咗之後，咁你又要表決第二條，係咁表決，係咁表決，你咪翻翻啲舊片睇下啦。嗱，呢個就係拉布。經過我哋呢一次拉布成功之後，以後財委會就經常出現用37A 嚟拉布。我都試過攞萬幾條出嚟啦，大家睇電視睇嗰個掟個落去，掟落去你個主席嗰張台度係嘛？但係以後唔 work 噶啦，因為佢規定我只係接受你十條、二十條，咁我俾你咁多分鐘加埋喺個特定時間裏邊，你表決全部否決咗之後，咁我就翻翻正題講嗰個撥款。後尾嗰啲過唔到骨啊！得一次成功就係五司十四局嗰個撥款，就係小弟主持嗰次 ，OK， 嗰個拉布就成功。以後咧就係愛嚟通過呢啲咁嘅拉布手段去突顯嗰個撥款嘅不堪，係嘛？到最後反對派投票反對，都話俾人聽我點解反對。 係政治姿態嚟 噶嘛？政治姿態嚟噶嘛？好啦，講翻上個禮拜五。你楊岳橋加埋佢哋十條動議，咁而家建制派行出嚟解釋，包括財委會嘅主席就話：，咁如果俾佢哋即係唔反對佢哋，俾佢哋通過咗之後，跟住就要討論嗰個動議，跟住拖得嚟嗰個撥款撥唔到啦，嗰300億，即係防疫抗疫基金嗰300億就撥唔到啦，因為成個主題就係講嗰個防疫抗疫基金300億嗰個撥款。咁我就想問你，泛民拉乜撚嘢布咧？你唔想佢過嚇？咁唔想去過，你班唔加差投贊成票嚇、啊？你話啊，屌你乜呢個抗疫防疫基金係益嗰啲建制派功能組別嗰啲選民， 喂，這個都不通的喎，益飲食界、益建築界、益咩咁，點解唔撚益得咧？係咪先？係嘛？嗰啲人都要養妻活兒噶，打一大鬥人噶，係咪？你俾佢哋就真係頂俾屌你乜啲功能組別議員啊！呢一個邏輯係錯嘅，所以朱凱廸你係白，你係錯撚曬，係嘛？因為去到而家呢個咁嘅抗疫防疫嘅時期，屌你諗乜百業蕭條嘅時候，呢300亿你係冇得反對噶嘛？你可以喺個撥款嘅時候，你屌鳩政府，點解淨係呢300亿啊？其他窮嗰啲咧，咁佢話有啲低收入家庭，我俾6000啦，係咪？跟住遲啲有個抗疫基金，可能係10000咧，個個派係嘛？咁呢個未出籠啦，佢可以解俾你聽喎。跟住財政司嗰個財政預算報告，可能又有啲派糖措施咧，咁諸如此類。喂，你可以要求佢派多啲，唔係淨係俾呢啲業界都得㗎。你不能夠話佢呢個圖利少數人噶嘛，大佬講唔撚通噶嘛，呢個係嘛？好撚過唔圖利啊嘛，咁所以呢啲就係嗰啲主流泛民主派諗法，公民黨啊，係嘛？工黨啊，呢啲係全部咁樣諗咯，所以失得三個柒碌頭反對票，咁嗰三個柒碌頭反對票冇所謂噶，反正佢都一定投反對票噶啦，係咪？要過你硬噶嘛，你朱凱廸、陳志全、鄭松泰，你三個白撚曬嘢，你就因為啊，我係激進反對派，我同呢啲屌你乜主流民主派唔撚同嘅，即係好似我哋當年咁。但我哋當年係實牙實齒，嗰係大是大非嘅問題，拉布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你陰鳩佢，跟住出嚟就笑鳩佢，話佢呢頭話贊成派10000，嗰頭話反對派10000，太過簡單咗個命題。乜撚嘢叫反對派10000？佢反對你嗰個臨時動議啊嘛，屌你啦咩？要唔要討論嗰個臨時動議？要唔要嗰、那個？動議通過咗就唔係臨時動議嘅，臨時動議通過咗就唔係臨時動議，就要討論，討論要表決，嗰另外一個表決嚟嘅。你又講唔清楚，你建制派又講唔撚清楚，你建制派蠢啫嘛？屌啦，你醒目，咪等佢過撚咗去啦，咪討論啦，咁咪好啦，300亿過唔撚到咪賴佢哋咯， 係啊，係咪？你應該調翻轉做啊！ 屌你，諗乜陰翻佢轉頭都得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係咪？咁啊叫佢解釋，下個禮拜再開過啫嘛，下個禮拜咪過咯。是遲一個禮拜啫嘛， 300亿過唔到就因為泛民。 係啦，咁然後下個禮拜屌你啦，係禮拜五財委會就大家舉手通過咪搞得掂咯，係咪？呢啲又係碌柒，係嘛？即係建制派就碌柒，泛民主派就柒碌，係嘛？你係陰溝人噶嘛？而家係。 好啊，屌呢條標題好啊，真 係。係嘛？呢條標題唔出得㗎，屌你老母！係 啊係啊， 一出就 YouTube 黃色標記啊！屌你啦，乜錢都冇啊！話俾你聽，冇錢事少啊！屌你乜出唔撚到嚇？屌你真係標題啊！你真係，你知唔知啊？又屌成日叫黃絲黃絲，而家呢啲 YouTuber 有黃色恐懼，你知冇？ 知 你知啊？OK， 休息一陣。 台都俾人 ban 埋啊！